您对艾滋病有怎样的认识和看法？ 很可怕，会传染， 健康杀手， 无法治愈， 我可能会远离他， 抵制。 因为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有限，所以很多人会选择疏远艾滋病患者。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是母婴传播、血液传播和性传播。只要我们自尊自爱，艾滋病其实并不可怕。防范艾滋病，从自尊自爱做起。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沈四一向以为他足够了解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认为自己想要的就是永远闪耀在聚光灯下，仅此而已。突如其来的一封50年后的神秘邮件，令他原本的生活失去了控制。邮件中可怕的预言一一应验，他不得不奉命去接近一个冷峻如岩石的女人——世界首席病毒学家徐之怡。如宿命般无助，人类的灾难正步步紧逼，一场不合时宜的爱情与史上最残酷的浩劫跨越时空，生死对决。时间非黑即白，但他努力寻找能够逆流而上的灰色地带，只为与那女人相遇。欢迎收听作家安逸最新幻想力作《寻找时间的灰度》，演播刘宇阳。 对于沈四的粉丝来说，食堂里的惊鸿一瞥已经足够他们魂不守舍一整日了，连午夜梦回都能笑醒。可是对于徐之怡来说，沈四已经像是一场登陆失败的台风，还没来得及造成任何影响就彻底过去了。这位被圈内人士预测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生物学奖的华人女科学家，没有留在她曾经奋斗了10年的美国，反而在2年前回到了中国。这所著名学府的生物学院为了招揽徐之怡，破格聘请了28岁的他为正教授，并专程拨给他这栋耗资数千万的国际一流 P4 病毒实验大楼，以供他研究烈性病原体致命病毒。所有能够进入这栋实验室里的科研人员都必须在法国接受严格的培训，获得 P4 使用许可证。可是此时此刻，置身为他量身定制的病毒实验室里，原本应该风光无限的徐之怡却扶着操镜台上的桌角，脸色惨白如纸。又失败了，这已经是最近的半年以来不知道第多少次培养病毒的细胞全军覆没了，这让徐之怡百思不得其解。闪烁的数据灯显示，这个昂贵高灵敏度的培养箱一切正常。徐之怡呆坐在被封闭的研验室时，安静的能听见自己呼吸声音的细胞室里，套在身上的防护服一层层的勒紧，套住头上的充气罩，本身就像是一个幽闭的空间，让徐之怡喘不过气来。那根细细的蓝色呼吸带旋转着从屋顶的管道上垂下来，好像随时就要停止供氧。有那么几分钟，徐之怡感到一阵晕眩，眼前白光一闪，跟着就陷入了昏暗的死寂。过了大概10几秒钟，视线才重新亮了起来。所有的步骤都是对的，没道理每一个培养皿里的细胞都全部死掉了，连实验室的最基础的一关都过不了。这是徐之怡有史以来遇到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好像是有一双叫做霉运的大手一直在反反复复地不停抚摸着它。徐之怡果断地离开了这不见天日的细胞室，沐浴消毒换衣，回到隔壁生物大楼里的办公室。他想了想，重换了一下衣服，到动物实验室里去观察了一批新注射过病毒的小鼠。还没有走近，那种浓郁的腥膻尿味便铺天盖地地传了出来。 不管实验室里弄得有多干净，连细菌都生存不了，也没有办法抵消这种令人肠胃不适的味道。也许这就是小动物们对把它们用来无情试验的唯一反抗吧。正巧徐氏一代的博士生任菲菲正在解剖室里指点旗下的几名研究生处理小鼠取心脏血液，见到徐之仪，这群研究生们简直眼冒红星，一双双热烈的眸子望着徐之仪，恨不得透过他身上的白大褂用视线将他里里外外解剖一遍。没错，在生物科学圈，今年才29岁的徐之仪教授风头正盛。作为15岁考上大学的天才学生，他19岁就获得了临床医药学学士的学位，又一举在美国拿下了分子生物学、病毒学双博士的学位。23岁的时候发明了一种极简的方法，在三个月内的时间里完成了2000多种流感病毒的基因组测序，获得了麦克阿瑟天才奖，在 Nature 和 Cell 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徐之仪是无数崇尚科学的年轻学子的超级偶像，很多学生甚至为他被叫出名字而引以为荣。想到平时鲜少与研究生们亲自交流，徐之仪一时兴起，便主动提出为他们示范处死小鼠的颈椎脱臼法，整个动作干净利落，一气呵成。期间徐之仪甚至没有看那只小鼠一眼，学生们的赞叹声都哽在喉咙，不知道该不该发出声来。因为小鼠断气的那一刻，徐之仪连眉毛都没有动一下。面对这样心狠手辣的一位导师，他们忽然为自己以后在这间实验室里的命运担忧起来。他们目瞪口呆地看着徐之仪手起刀落，为小鼠开膛破肚取心脏血液，瞬间便滴水不漏的完美结束。徐之仪轻描淡写地说，对我来说，用 Pencil of Death 处死小鼠有些麻烦了，但这是初学者最好掌握的。我个人更习惯用一些简便的方法，让他们死得其所，死得轻松是很重要的。你们要记着，不能因为我们是强势生命体就忽视对弱势生命体的尊重。要知道，我们人类 85% 的基因和小鼠都是很像的，所以要让你研究对得起他们的生命。说完，徐之仪拍拍手，温柔地对大家笑了笑，鼓励了几句就走开了。徐之仪走后，任菲菲忍不住对同在徐之仪旗下的博士冯令达吐槽， 我每次听他说这种看似充满人性关怀的话就觉得特别别扭。听说他曾经有一天处死300只小鼠的经历，如果按照他今天的说法，他也算杀人如麻了。 对他这么不满，为什么要跟他找导师？跟谈恋爱一个道理，强扭的瓜不甜啊。 尽管冯令达和徐之仪同岁，但丝毫也不影响他对徐之仪的崇拜。而任菲菲轻轻地嘟起了嘴， 谁都知道只有做他的学生才能进 P4 实验室，更何况我的专业是病毒与免疫学，难道还有比他更适合我的？ 任菲菲在女博士里头属于年轻又颜值高的，一向很受师兄弟们的推崇，故此也爱做一些娇俏的小动作。而冯令达的偶像是比男人还要朴素的徐之仪，有时便不太耐烦任菲菲的骄纵。 现在朱琳也可以用 P4 实验室，你为什么不去跟他？而且他也是免疫学方面的权威啊。 任菲菲耸耸肩叹口气，两手一摊，一副形势比人强的模样。 论人品，我倒是想找朱琳教授，可谁让他35岁了还是一个副教授。何况要不是生物实验室里在装修， P4 实验室也不会借给他用，没见只有我们不用的时候才轮得到他们吗？ 冯令达屈起手指敲了敲桌面， 你就死心塌地地跟着老板吧，最近实验莫名其妙地出问题，他心里不好受，你别在他面前摆脸色，免得被他骂。 任菲菲的嘴角耷拉了下来， 唉，谁让我命不好跟了这么一个女魔头，全部细胞都要重新培养，今晚和男朋友的约会又要泡汤了，整晚穿着防护服待在实验室里。 说着任菲菲撩起了头发，用手指点了点， 你看我整张脸都干得脱皮了，现在又是冬天，敷多少面膜都没用。 切，不知道多少人削尖脑袋都想跟着这个女魔头呢。 你一直进不了实验状态，这对你很不好。冯令达不屑一顾地撇开了脸。 可是我在恋爱状态啊。 沈菲菲一点也不恼，反而飞了一个恋爱中的幸福演播给冯令达，笑眯眯地哼着歌走开了。冬天的夜来得早，还不到五点已经黑透了。沈四从保姆车里下来，头也不回地从地下停车场直接乘专用电梯回了家。隔着厚重的铁门，他似乎已经听到了鲁鲁嘟嘟嘟的脚步声，那肥胖的肉身坦克般地扑到门上发出了闷响。不知道为什么，沈四今天有些迫不及待地想要感受鲁鲁潮湿的舌头舔在手心上温热的触感。开门的那一瞬间，庞大的黑暗从房屋里扑了出来，几乎连楼道里幽暗的灯光也一并吞下。沈四为之一滞。看，就算是万千荣宠加于一身，在孤独面前也与众生无异。幸好那圆头圆脑的重物鲁莽的一头撞了上来，两只软腿欢快地扒拉着沈四的裤腿，呼哧呼哧的鼻息像光照进了黑暗，刚刚袭击了沈四的孤单便被这不加掩饰的热情迎接击败了。沈四伸手按亮玄关处的灯，反腿一勾将门关上，脚跟阶梯一蹭，那双昂贵的 Bailey 便被踢到了鞋柜的下方。沈四蹲下身，用手粗暴地撸了几把鲁鲁层层堆在脖子上的肉，才抱起他走到冰箱前，取了条香肠，用牙齿咬开包装袋上的一个缺口，三两下扯开了。鲁鲁已经等不及，啊哇的一口咬住，挣扎着扑到地上吃了起来。听着鲁鲁吃东西的喘息声，沈四绷了一天的脸终于松了下来。因为沈四无法对女主角露出宠溺的笑容，喊了无数次的 cut 的导演看他此刻的表情一定会一条即过。当初为了营造沈四阳光健康有爱心的形象，周文提议让他养条狗。沈四对养宠物一点兴趣也没有，便故意刁难，提出只能养安静、不好动、不用溜、不掉毛、好打理、易清洗、不容易养死的狗。于是啊，八哥犬鲁鲁就被带到了他的面前。三年来，鲁鲁为提升沈四的爱心形象出力不浅，在沈四的官网和官博上，抱着鲁鲁的照片几乎比他单人的还要多。于是呢，就有无数的女粉丝尖叫着留言， 让我变成鲁鲁吧，太羡慕鲁鲁了，鲁鲁大人，我们互换吧，阿四，让我当你的宠物吧，好想重新投胎啊，鲁鲁真是好命。 看着沈四直摇头，如果这些女孩的父母知道辛辛苦苦把他们生下来，他们却想做一只狗，真不知有何感想啊。伴着鲁鲁呼噜噜的鼻息，疲倦在这一刻像洪水涌到，连澡也没有洗，沈四便被困意淹没了，一头扑倒在床上不省人事。梦里，即便在梦里，沈四仍然听得见导演在他的耳边用那公鸭嗓子一遍遍地喊着 cut。 女二嘟着涂了油腻唇膏的嘴唇无限地凑近，想要按在沈四的嘴唇上，他躲无可躲，一脚踏空坠入深渊，而那深渊转瞬变成了食堂油亮亮的地面，醒来一背的冷汗，梦里那种油腻的触感却挥之不去。沈四只好从床上爬了起来，冲到鹏鹏头下，用冷水哗哗哗地淋了个痛快，再躺回床上却一丝睡意都找不到了。沈四关了灯，坐在黑暗中，鲁鲁打呼的声音间接性地打破死一般的寂静，滴答。枕头上手机幽冷的屏幕光一闪便暗下了，那短促的水滴声是新邮件的通知。沈四的心一紧，捞起来一看，又是预言师，见到他了。邮件只有短短的标题，里面的内容空荡荡的，可是已经足够了，像是一条蛇忽然顺着沈四踩在地板上的脚尖滑行而上，绕过他的脖子，那猩红的蛇心子对准他的喉咙，吐出烟森森的腥气。见到了，沈四轻轻地输入字母，又突然毫无征兆地删除， 身体往后一翻，倒在了枕头上，手机上的荧光随即暗了，整个房间又归于寂寞。沈四将头埋在枕头里，直到实在透不过气来，才又将脸抬了起来。一线幽蓝的光透过极细的窗帘缝悄悄地照了进来，落在沈四的手机上，勾出一道冷冷的轮廓。沈四继续输入，几乎是愤怒地点了发送键。你让我做的事我办不到，邮件却石沉大海。黑暗中只有沈四和他那部银白色的手机静默地对峙着。白羊座的沈四一向性急如火，此时此刻像驶入了强气流颠簸的飞机，将他的耐心反复地摔打，不断地抛高又拉低。沈四焦躁地翻身坐了起来，走到吧台上开了一瓶威士忌，对着瓶嘴直接猛灌了一大口。烈酒在喉咙里爆炸的感觉总算令沈四张开的汗毛重新安顺了下来。他光着脚行至窗前，将窗帘拉开了半壁，整个外滩的繁华便映入了那毫无遮挡的落地玻璃上。远处繁华的霓虹和沈四孤挺的背影完美融合在了清冷的玻璃上。此刻沈四离万丈软红是那样的近，有那么的远。回忧响起的那一瞬间，天空落下了这个冬天以来的第一片雪。老人并没有着急查看邮件，反而将手轻轻地探出了窗外，等了片刻，直到感觉那掌心处那点微弱的柔软，才将手缓缓地收回。因为要极力遏制住颤抖，这个回来的动作长得像一格被拖缓了50倍的慢镜头。等他终于将手掌挪到眼前，手心的那片雪花已经融成了一滴水珠。再等几次呼吸，连那水珠也迷失在他复杂的掌纹中不见了。老人轻靠着窗，窗玻璃上是他略微勾着的背影，玻璃以上的部分融在了黑影中，好像一个无头的怪物。这怪物蛰伏了片刻，等心中那一阵激荡令他头昏眼花的悸动轰轰驶过，才坐回电脑前。老人的声音像是一把生锈的大提琴，从胸腔深处一层一层地震动出来，带着老人特有的沙哑、低沉和从容。他说的每一个字，甚至小小的停顿，一一在电脑上的邮件中鱼贯涌出。是的，老人缓慢的语速从容到近乎虚弱，可他的眼睛出卖了他。黑暗中那双老迈的眼睛亮得似乎能穿透屏幕，落在电脑另一头的收件人的身上。滴吧，一滴水落下的间隙，沈四已经扑上床，将手机死死地按在掌中，动作干净利落，漂亮得如同一只正在狩猎的豹。那猎物在他手里一行行地移动，猎物张开了獠牙，狠狠地反咬了一口。所以你是不想活了？沈四倒吸了一口冷气，预言师说他会在一年之内死于非命。如果他替预言师办事，预言师就告诉他这个性命攸关的意外到底是什么，帮他逃过一死。沈思不得不放低了姿态，老实承认，不是不想活，是我搞不定那个女人。而回游却略显嘲讽，像是在逗弄沈思，你不是宣称地球上没你搞不定的女人吗？隔了半晌才又发来另外一封，如果你选择宁死不屈，那我们说个更现实的，你不会以为我除了可以预知未来，就不知道过去的事了吧？2年前发生的那件事，我相信你还没有忘。你马上就要巡演了，如果36场全部都是假唱，捅破了 估计也就是21世纪娱乐圈最大的丑闻。你还需要我说下去吗？我不介意说给更多的人听。还没看完邮件，沈四已经像被人施了定身术，浑身的肌肉都已经僵硬如石。沈四深深地吸了口气，食指收拢，拳头上的青筋鼓掌的几乎要爆裂开，呼的一拳砸在床上，那力度几乎可以击穿一面墙，却只让床垫微微地弹了一下就恢复如初了。他颓然地躺在床上良久，看来不按照预言师说的做，他不光会死，还会在死前身败名裂。说吧，你还想让我对他做什么？沈思再次被这位素未谋面的预言师控制住了。自从两个月前他收到预言师发给他的邮件开始，他的生活就已经完全脱离了自己的掌控。作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华人歌手，沈思每天收到的粉丝邮件如果化作实体，可以堆满整整一栋大楼。他从来不看也不关心，仿佛那些带着少女体味的句子都是情绪符号而已。可是那些以预言师的名义发送到他私人邮箱里的信，却严重威胁到了他。沈思甚至希望从来没有打开过他们。然而最可怕的是，他完全不敢怀疑对方对未来的预知能力，因为这位神秘的预言师已经多次证明他真的可以能够预知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大到地震、某国暴乱、飞行事故、股市突然暴跌，小到鲁鲁误吞了钥匙、灯光师被倒下的架子砸伤，他无疑不一一言中。沈四从一开始的不信到深信，从觉得荒谬到觉得神奇，再从好奇到兴奋，再到此刻的恐惧，软肋被人紧紧地拽在手心的感觉，令沈四觉得自己像是如来佛手掌中的孙猴子，轻易就会被对方压在万劫不复的五指山下。沈四只能乖乖听命。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幻想小说《寻找时间的灰度》，本书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安逸，演播刘宇阳，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